如飞将天空一片云，投爱与你的波心，盼我的真心能够开解伤心人。如果今天你能否轻轻一吻，让点点开心由嘴边印。纯真青春的心底，永远再不荒废，从此打开心中美丽的谜。年轻青春的心灵，找到热爱真再掌心窝常紧闭。如果今天你能否轻轻一吻，让点点开心由嘴边印。纯真青春的心底，永远再不荒废，从此打开心中美丽的谜。年轻青春的心灵，找到